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各位朋友，接下来呢为您介绍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80%。总的来看，今天本市高温天气再次来袭，预计呢最高气温是36度左右，请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那么另外，预计本市未来3天内都没有降雨天气，今天的洗车迹象指数是1，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预报。 路况信息。 好，我们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城中联络线方面，东单北大街的双方向，还有崇文门内大街的双方向，以及太极场正义路的南向北方向，西长安街的双方向，雍和宫大街的双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请司机朋友们注意绕行。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本周以来呢是持续高温啊、那最近呢孩子们在参加中考，感觉不如大学生们幸运。 今天 因为高考的时候天气没有这么热， 对， 是吧？ 今天是最后一天吧？ 是，今天应该是考外语，这会儿应该正在考，10点半就考完了。 哎， 那我们就祝所有的学生们啊，参与考试的学生们好运吧， 祝您考个好成绩。 说到好运呢，其实孩子们考试成绩啊还真的不是凭好运气 啊， 运气呢可能只占其中的很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是靠平时的勤奋加努力。 对， 但是下面这事儿呢应该就是靠运气了。 什么运气？ 汽车摇号。这里面应该至少占到90%有运气的问题吧。 我跟你说，这个有运气也有你的努力啊。你比如说人家啊，全家老少，这个全家老小一家子人齐上阵，都学个车本，全都参加摇，那你个中的几率就比较高。 那没准需求的车还多呢。 那你 全家老少每人都想来一辆呢。 不可能啊。然后你说你家就你一个人孤军奋战啊，你就摇吧，你这个几率就低得多。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还确实是有运气的成分啊。 哎， 那么今天呢会有将近超过280万的人参与本市小客车普通指标的摇号。那么中签比率呢也是创下新低，是1:2030.6。 这么多年以来我就一直坚持着摇不上。 另外呢，有超过28万人呢在排队等待配置新能源车的指标。另外呢，还有一些呢是失信的指标，就被执行为限制参与摇号。 就是说你摇上号以后，你给他浪费了。 对 啊，这个人家就把你记录下来了。 所以你有需求你再去参与，没需求你别跟他瞎掺和瞎捣乱。 这些叫方明的人啊，摇上8个号，怎么这个一个都没买呢？下次不给他摇了。 好几百万叫这名儿的。好，那么这里呢是京城帮帮团，我们也开启了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需要我们的帮友们来帮助您的话，当然这里面呢有些问题呢也是要靠运气的，看看能不能够帮到您啊。 正好碰上人家有懂的，咱这问题就解决了。 好，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和反馈。那么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说到运气呢，其实大家转让或求购的物品能不能够顺利出手呢，也跟运气沾点关系。当然了，还得物美价廉，你的东西呢得物有所值啊。 是啊，你看人家那个这个反馈的信息啊，这位朋友说，我特别感谢帮帮团这个平台，我呀我求购一 DVD 很快就求到了，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嗯，大部分其实如果合理的话呢，基本当天就可以解决。 对，只要这个东西有您这个诉求的这个价格，它又跟人家能够对得上啊。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今天朋友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啊。 嗯， 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哟，这事儿我也碰到过。 怎么着呢？ 他说一拉罐的那个拉环 啊， 给揪折了。 哎，一拉奔儿啊，这个巧劲儿啊。 它有什么方法能够把它打开呢？ 这个方法是吧？ 嗯， 我反正要是我就只能是撬了。 拿什么撬啊？ 不，它这个易拉罐本身那个设计啊，它那个那一圈那个边上，它就有一个比较薄弱的这么一个地带啊，要不然你怎么一拉就能给它拉开了呢？虽然那个环折了，但是咱可以找一别的替代的东西啊。你比如说，你可以用螺丝刀。啊，或者说你要觉得螺丝刀你那个你怕它不够卫生的话，你用咱那切菜刀，切菜刀你得注意用那个底边就特别厚实的那个角那儿，你捅它一下。 留神啊，留神手，反正听着都挺悬的。 哎， 我记得我也碰上过一回， 怎么着， 就是不知道怎么就给拉断了，然后就。就嘀咕了嘀咕也没弄开，后来就放弃了。估计这里面是好吃的东西啊，这位不想放弃。 是，只要你撬开一点以后啊，拿一个尖嘴钳子夹住了一拔，一样还是可以拉开的啊。 问问大家啊， 还有什么其他的包招？ 拉环呢给拉折了，有什么方法能够把它打开？ 好吧， 再来看看下面这个问题啊， 这是关于孩子的，说男孩上一年级是6岁，是吧？ 7岁啦？ 啊，不是6岁入学吗？ 6、7岁吧。 啊，6、7岁。他说什么？看到他同学玩平衡车，他也想要。我有些犹豫，不是经济原因啊。说这一年级的孩子能玩平衡车吗？ 嗯，你要说能不能玩，肯定是能玩。 对， 关键是看他怎么玩。 对对对。 一年级小朋友玩这个还是可以的，因为有一些也是专门为小孩设计的。 其实好像他就是让小孩子去锻炼一个平衡能力，还挺好的。 但是他确实有他的危险性，如果在最初的时候孩子不能掌握好的话， 您得辅助，您得辅助他一开始啊。然后呢玩呢，你比如说咱家自己小区里边啊，那小空场什么的，哎，这个慢慢这个练一练，玩一玩。您千万别像那个就有那上大街的，对吧？ 那不让上大街， 那个、哎，那根本就其实也不行，对吧？他呜呜在那边走，那是就危险了。 你在小区里玩这个其实也有危险，就是说你除了自己摔倒的危险，你还有可能去伤到别人，比如说老人家，比如说小孩子， 对， 他那控制不住啊。 对，你就这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啊，专门是吧？做一个活动的小运动场的那种位置啊，也别在那个小区的那个道路两边那么折腾。 反正这事儿两说吧。 两说啊，大家孩子有没有玩这个的，或者正在犹豫期当中啊，可以分享分享，这不快放假了吗？ 对， 这事儿应该可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啊。 我们家房子大，大别墅，好几百平米，我自己在屋里玩。 毕竟像你这样的人是少数啊。 是像我能这么能吹的人确实不多。 好，站着说话哈，你是腰真不疼、啊。好，来看看下面这两个问题啊， 哎、 都跟脚有关。 跟 不是脚啊，别往下想啊。 脚， 脚， 脚， 豆角和菱角， 带个儿化音。 这位想问一下，怎么炒酸豆角？ 哎， 他们家那个豆角有点硬，不知道怎么炒出来有点硬。 它不是它有点硬， 咬不动。 哎，它酸豆角是那个豇豆做的 啊。 哎，它经过那个就是咱们做泡菜的那个应该是那样的环境，对，它是腌制的、 啊， 本身它就是脆脆的那种，就是你把它切的碎一点，我觉得啊。 对，那也不至于咬不动啊，它是有点那个脆劲儿、韧劲儿。 万一咱们这位朋友没牙了呢？ 那就别吃了。 那我又想吃，我馋的哦。 反正夏天挺适合吃这个的，因为天热嘛，不想吃饭，这个酸酸的吧，哎，配点粥什么的，挺好啊。 放肉末，说除了放肉末还能怎么炒？我也就吃过一种放肉末炒的， 我也就吃过放肉末的，顶多搁点辣椒，或者说什么都不放，就是白炒。 对，或者不放肉末。 哦， 你要放别的，你要真放点鸡蛋炒也不是不行，但是 好吃吗？都酸了。 不知道啊，它那种酸吧，它跟那个醋的酸还不一样，它是那个发酵的酸，其实挺好吃的。 挺好吃的哈、啊，其实挺好吃的，还真是挺适合夏季的。 你要想把它弄得特别软，恐怕不现实。我觉得可以切得更细一点，更碎一点。 行，那咱们就看看这个怎么炒，除了放肉末之外，还能炒，还能不能放别的啊？大家这个看看啊，自个儿家的酸豆角都是怎么炒的，一起来炒酸豆角。 还 一边炒的酸豆角，咱们一边来包菱角。 菱角， 可惜菱角不好包。 对，它这皮比较厚，比较硬啊，这个很结实，你找不着。下手的地方， 这位应该是尝着鲜儿了啊！说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个菱角啊，怎么清洗？怎么剥那个皮儿？ 哎，这个我印象当中得动用工具，就是你要想是说生拿手抠拿手掰的话， 掰不开， 比较难啊。我们小时候人拿着那玩儿，你知道吧？它两边小尖角，然后在手里头你这拧来拧去的，有时候还拿它，是不是就淘点气什么的？ 好吧、 哎， 这个很南方啊， 对， 很南方，本来也是生长在南方的一种植物嘛。 关键是你把它弄开，这不难。你弄开以后，你还得让它比较完整，那果肉你吃啊或者用啊，它还比较完整，这个比较麻烦。 行吧。 好， 先弄开再说吧。 先弄开， 然后再想完整的事儿啊。 好的。 问问大家伙儿啊，这个酸豆角和菱角都是分别怎么处理的、啊？ 对，一个是炒，怎么炒；一个是怎么包啊。 下面这位听众啊，说我这手机啊， 怎么着 发热都烫手了 啊？ 说怎么处理这种状况啊？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呀。 您是在什么状况下它变得发热烫手呢？是在充电啊，比较时间长的这种情况下它发热了，还是说您打电话打的时间比较长了以后它发热烫手了？我想这手机它如果平白无故的就发热烫手了，那您赶紧给它扔了吧，离爆炸不远了。 那倒不至于啊，反正可能跟电池的寿命有一定关系。 对， 还有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在玩的时候啊，打电话呀、长时间或者是什么看视频、 对， 玩游戏，它都会出现烫，但是不至于 烫手啊！我原来听说过有那个用笔记本电脑把膝盖烫伤了的 啊，那有，那是挺烫的， 哎、对， 确实挺烫的。 这个因为在国外的这个笔记本，咱们叫笔记本电脑，他们就叫膝上电脑啊，膝是膝盖的膝。这个老外他就很习惯，因为他到街边啊、公园啊，他把那个笔记本电脑往那个膝盖上这么一放，然后就在那儿哎，这个办公也好，还是娱乐也好，时间长了那个电池发烫了，不知不觉的就把膝盖给烫红了。有这个现象，手机我还真没遇到说，就是它总得有点原因啊。 对，我记得 上周还是上上周啊，有听众提到过类似的问题啊。当时大家还在分享一些方法，就说手机发热的时候呢，就是不是坏了的情况下啊，你怎么让它降温？ 是吧？搁水里肯定不行。 那不是，有说拿那个冰袋的，就是那个冰袋家里面啊，可以冰一冰它，或者是开车的话呢，可以放到那个空调口吹它。 关键是这种降温，它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对， 就先把它温度降下来，然后再去看看它是怎么回事。 得找到那个发热的原因，把它解决了。 行吧，那大家可以分享分享方法啊，还有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哎， 下面两个呢都是跟病有关系的问题啊。 哦， 这位听众啊说，我老婆呀，就是爱人啊，66岁了， 哎， 每天晚上一躺下 就能 睡 着， 但是半夜2点准醒。 呵， 说这什么情况啊，这是不是病啊？有点担心啊。说我们团友当中就差不多这岁数的，有没有过出现类似情况的人，能不能跟我说说，谢谢了。 您关键是每天晚上他几点躺下睡着的，是吧？你要8点就躺下了睡着，睡到2点醒，我觉得这也正常。是不是 上了年纪，他确实觉没那么多了。 您要夜里12点多了才躺下，然后睡一会儿2点钟就醒了，这个有这个恐怕就得 说了 调理 是吧。 而且就是说他醒了之后的状态是什么， 他是特精神，还是说 醒了之后 想睡又睡不着， 还是说接着还 能 睡 着。对， 这都是 挺重要的信息啊。 这个是不是病，这里边挺复杂的，啊， 是不是病你得上医院问。 对， 这不是大夫他不能随便说您这是病或者不是病啊。 是， 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听众啊。 这位朋友说，哪位听友啊，您听说过皮革胃这个病啊？皮革就是咱们那个， 我查查他这俩字对不对啊？ 对， 说着 是不是啊？他写的是那个，就是咱们皮夹克啊、皮衣啊、皮鞋的这个皮革，皮革胃这个病啊，中医或者是西医， 还真有这个 哦。说哪儿 还挺严重的， 哪儿能这个完全治好了，还不用动刀的这种案例啊，是吧？谁要知道谁了解的话，您跟我分享分享。微信啊，他留了微信号。51575090，51575090。 上网一查呀，这还是一个比较大的病啊。 哦， 对，不是咱们平时说的那种小病什么的啊， 是吧？ 所以要不要动刀啊？怎么治疗啊？这个真不是谁轻易给您说了就能解决的问题。 就是那个胃变得跟皮子似的。 不是，它这上面写的 啊。 就是进展期胃癌的一种类型。 哎呦嚯！ 啊， 这 有一些特殊的生物学特性，因为一沾这个，咱们都觉得哎呦，这是一大事儿，是吧？因为咱们毕竟不太懂医啊，所以建议还是听主治大夫的吧。大家如果家里有这样的病人，可以分享分享，就是整个的过程，宽宽心是吧？ 这位朋友他应该是比较偏向中医的那种保守治疗的方法，他就讲的想不动刀嘛。 啊，当然也跟病人本身有关系，那是年纪大了呀，还是怎么着啊？其实有些手术其实还是挺见效的啊。下面这个我们也没有听说过啊。 挺神的 啊，也是罕见病，今儿怎么都扎堆都凑一块堆了啊？ 是 罕见病的病名叫 SJS 综合征。 哦， 中文名字呢叫史蒂芬氏约翰逊综合征。 呵。 啊，你给说着啊，这个我也查查，大家刚发出来。 这 SJS 是英文缩写是吧 ？S 那就是史蒂芬，这就是这个约翰逊啊。这个综合征，他说这个这病去医院看过，说是在协和医院确诊的。人家那儿说呢，说这个病目前的治疗效果就是不太好，没有什么特效的办法的。说，哎呀，想问问团友当中有谁了解这个病，想跟大家交流交流。就是说，您知道这个病的相关的信息，或者说是吧，有这个护理和治疗的经验，您可以跟他分享一下。这位朋友呢，留下了他的电话，电话是1861啊2301842。1861230-1842。我觉得他的目的可能也不是说想问说，哎，方明你给我说这怎么治，这恐怕这个咱也没有协和医院的医生高明， 咱都没听说过呀。 对对， 咱们也是现查，这是一什么情况，啊， 只能是有人了解了以后互相这个出出主意啊，是吧？这个交流一下这个策略呀，哎，自己的一些做法啊，也我觉得也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更多呀，可能就是有 类似经验的朋友呢，在一起聊聊，可能会宽宽心。 对对， 也就基本上起到一个这个作用。具体怎么治啊？吃什么药啊？该怎么办呢？还要听主治大夫的啊。 因为医生不是也说了吗？反正你就治着吧，治着它效果不是那么理想。 嗯，当然，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更多的还是分享和生活的这些锅碗瓢盆相关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怎么炒酸豆角，比如说怎么包菱角之类的啊，顺便帮您找个人什么之类的啊。 哎，这个生活的问题也有啊，这位朋友就问了，电动晾衣架好用吗？这个我老觉得这好用与不好用这个事儿哈， 就没有好或者不好哈， 对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嗯， 啊， 你觉得好就好。 因为我用过电动晾衣架， 啊， 它好不好？好，它装上以后它自动的，是吧？你一摁电钮，你拿遥控器，拿遥控器，它嘚一下降下来了。你把衣服挂好了，一摁电门，嘚上去了。它要出了毛病的时候，也可烦了。 哎，除了它能够自动升降之外，还没有其他的用处啊？ 嗯，我没开发出其他的用处，它就坏了。就是它哪儿坏了呢？它不是它的电源坏了，也不是那个杆折了，而是那个，就是它那个绞丝，那个很细的钢丝，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可能来回转的这个次数太多了以后吧，它崩了。哎，就像那个钟表里的弹簧，钟表里的发条崩出来一样，噼里扑噜的。 我估计这位可能是问的现在最新的这种智能的电动晾衣架，就它除了能够 还有智能的 自动升降之外，它还有很多功能， 哎呦， 比如说烘干的功能。 有吗？ 有。 你用过？ 有消毒的功能，我没有用过，但是现在有这样的智能的电动晾衣架，因为现在厨房也好啊，洗衣也好啊，这种革新啊，高科技啊，就越来越轻松了， 是吧？ 就连晾衣架都可以起到这种让你能够烘干衣服甚至消毒衣服的功能。 那还晾它干嘛呀？ 那也得晾 啊。 好吧，就是辅助的啊，不是说您这衣服挂在上全指它了，那也不行。 好吧，我们这些问题呢，有的是在等待大家的回复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啊。 好，这位朋友转让这东西还挺专业的，这要转让的是一个四分之四的装小提琴的盒子，四分之四不就是一吗？为什么要叫四分之四啊？这术语，黑色的九成新，有需要的20块钱您拿走。我在海淀小西天附近，电话是13661249082，13661249082。 这位听众呢是帮朋友转让一件乐器啊。 嗯， 五根弦的吉他， 这看您怎么理解啊。一开始我们看见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就查吉他到底有没有五根弦的。哎，这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后来看见这位朋友发的照片，我们俩终于恍然大悟了。 啊，他少了一根弦， 对， 折了一根。 他这个吉他有一根弦折了，就是现在这个吉他上目前只有五根弦，但是您要是想弹奏演奏的话，你得配齐了剩下的那根弦。 嗯，五根弦的就不能叫吉他了哈，也有一些乐器确实它是五根弦的。 哎， 但是这个吉他是， 它确实是个吉他， 少了一根弦的六弦吉他。 对对 对, 对。 好， 嗯， 价格呢好商量，电话是15611794248，15611794248。 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 MD-139。老年护理床吧，是还是床单呢？这个一套啊，这咱就理解是床吧，床一套，单价是4200元。 哪来的床单啊？明明是床啊。 床，但是他说哦，只用了19天。 单价， 嗯，单价 4200， 单价4200，只用了19天，有发票啊，是一个老年护理床。这个现低价转让，但是他没说具体价格。 就是原价是这个价， 他这个4200是原价， 哎， 对吧？ 您看着来呗。 低价转让，这电话里的您问一问啊，您这低价低到什么程度啊？是对折呀，还是怎么样的啊？电话是13671322073，13671322073。 这位听众呢有一辆飞鸽牌的26的男士旧的自行车，是棍儿打的，黑颜色，车铃车锁都是齐全的，打算50出手，电话是13520006596，13520006596。 好，这位朋友要转让一个火锅烧烤连在一起的锅，又能做火锅又能做烧烤的锅，住在传媒大学附近，电话是13661269668，13661269668。 您这天儿转这个， 哎，保不齐万一出去野个餐啥的。 哎，但是你别说啊，这两天不是世界杯吗？ 啊， 户外也挺热的， 对吧？ 但是大家又好个在户外一边喝着啤酒，吃着毛豆，然后看电视。 对呀、啊，然后涮 着四脖子汗流的， 涮着火锅。 有，我们家那楼下、 哎、 那片儿真有吃串儿的。 再来烧烤是吧？ 行吧， 就可以哈、啊。 要的就是这感觉是吧？ 坐在大街上。 下面这也是个热乎的啊。 这是啥？ 嗯，转让立体的挂烫机一台， 我 九成新、嗯，转让价格呢是100块钱，电话是13146909013，13146909013。 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一个玻璃鱼缸，啊，去年买的，没怎么用，260块钱那会儿买的，现在40块钱转让。长60厘米，宽30厘米，高36厘米。有意的朋友可以和李先生联系啊，他在西城区的新街口附近，电话是13651099153，13651099153。 咱得说个凉快的了啊！ 哎， 这位呢转让的是全新没有开封的玉石凉枕垫儿， 嚯、哦！ 啊玉就是玉面的那种石头的凉枕垫啊， 对，是一整片的玉石呢，还是一个一个的那个小的圆的那个玉石 穿起来的那种、 哦、 我觉得啊， 好吧， 长是40，宽是28，转让价格是60、嗯、还能商量啊，在北三环附近，电话是15811461675， 嗯， 15811461675。 好，这位朋友转让呢是全自动洗衣机的置物架，原价380多，现价150块钱，转让还可商量。上边两层，一层可以放微波炉，另一层可以放其他物品，下边放全自动洗衣机，也可以自行打孔夹层放东西。规格呢，上边的是宽34.8厘米，高36厘米，啊，二层是高36厘米，在下边呢放洗衣机，宽60，高95，长70，这个它的转让价格呢，它自己说到是150元啊，在东四的龙福大厦附近，电话是18510972575，18510972575。 自动又有印象啊，前一阵应该转过一次、嗯、但是没出手， 好几层， 对、 啊、 您掂量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啊。 好吧，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服务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在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那有些问题呢还在等待大家的回复，我们就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578，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6831-7972。 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再加点水啊，您稍微焖一焖啊，虽然可能口感上会稍微的欠一点，我觉得啊，但是它可能更软一点， 嗯， 就能达到稍微软一点的目的。说想吃素的，您可以和那个粉条头一起炒，哎，这个挺有意思。您在咱那个粉条头啊，有时候还做馅儿什么的，这个味道应该炒起来应该是不错的。 行吧， 嗯， 我们还有听众分享的是这样的啊，说因为腌制酸豆角的时候呢，它本身就放了盐，挺咸的， 对， 所以您再炒的时候呢，就没有必要再去放盐了。 哦， 说肉末炒的是越散越好， 嗯， 说酸豆角才能够带上肉的鲜味儿 啊， 而且这个肉呢要选那个半肥半瘦的， 是， 对，得肥瘦，不能说都是瘦的啊，要不然不好吃。 哎， 那么除了跟肉末炒之外呢，我们有听众分享的是可以跟香干一起炒。 哦， 我发现香干也是个百搭的、啊。 对对，切碎切碎了， 菜什么这那的啊、 嗯。对，刚才不是说粉条头吗？其实都是一样性质的东西。 嗯，还有和尖椒或者是青椒一起炒的酸豆角、 哦、 这都是素的啊。 嗯， 还有听众说我吃过跟猪肠在一起炒的酸豆角、 哦、 也是很好吃的， 都得切碎了， 这个听起来很南方的一种吃法啊、嗯、好吧，谢谢大家啊， 听得我都饿了、嗯、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第二角怎么处理啊。 嗯， 第二角 临门一脚 这是菱角的问题。 嗯， 这位听众说我是南方人，从小生活在水边，这个菱角我知道怎么处理啊。 哦， 他是把这个菱角啊放在清水当中呢，先要泡半个小时。 嗯， 然后呢把菱角表面的那些污垢啊拿刷子刷干净。 是， 当然得看您这个菱角，如果买回来已经处理好了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啊、 哎，反正你洗干净了就是外表啊那层洗干净了， 泥嘛，它是长在泥里面的嘛。包这个皮是这样的啊，说把菱角和果蒂连接处呢用菜刀切掉一点点， 哦， 露出那么一点果肉来，然后呢将这个切面呢按在菜板上，将两侧用刀切，一直露出那个果肉、 哦、 然后再把它掰开。 这个是个技术活儿， 我觉得跟刚才咱们起那个易拉罐那盖儿有点像啊，就是你得先找出那个边边圆圆来，然后给它弄一下，然后一掰， 嗯， 动作呢，既得有力，还得慢点儿、 哦， 要不然容易破。 对对对， 吃不着整个的。 因为那个菱角它煮熟了以后，它里边就变成那咱拿咱们生活当中的话说，就面糊的了。 嗯， 它就很容易破碎。 好吧、 嗯、 另外呢人家也提醒了一下，这个提示特别好、 啊、 说菱角呢因为它是长在水塘里的嘛，所以呢、 哎、 有的时候呢不太干净，所以不要生着吃、 嗯、哦， 哎，如果你打算生着吃的话呢，必须先用开水泡五分钟以上、 嗯嗯、 或者呢在大太阳地里暴晒一天，反正不管你怎么吃啊，之前都要处理一下。 是啊、嗯、这个您可以煮熟了包，也可以生着的时候就把它剥开然后再煮。 对， 但是一般好像咱们采取都是煮完了以后再剥的那个性那个情况，有点像栗子，我觉得是吧。 行，这个挺讲究的哈、 嗯、 这个挺应景的，现在刚好是这个季节下来的嘛。 好吧， 有没有唱菱角的歌啊？ 菱角， 彩虹菱是不是就指的这个菱角 啊？是吗？我还真这我倒知道有这歌，但是我不知道彩的这是不是就是菱角， 是就这菱角 啊，对， 反正是这个字儿啊。 对，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解决被拉断了拉环的易拉罐的。 哦， 这位听众说用圆规，他是用圆规， 嚯， 说跟上面捅一刀。就捅一下 啊， 说再给它撬开。 哎、 嗯，你这属于是简单粗暴型的啊。 对啊，我刚才不是说拿菜刀也行吗？ 嗯，看看有没有温柔型的啊。 嗯， 这位呢是拿勺，说拿那小勺啊， 啊 拿那把儿、 哦， 沿着那个拉环的断处那个风口，那不有一缝儿吗？ 对， 你给它顶进去， 你往下哎摁、相对来讲它比较容易这个就弄开它。 对，然后呢用力撬起风口就可以了。说如果说没勺的话啊。谁家还能没勺啊说用洗干净的小刀啊包括钥匙都可以、 哎、最好就改锥 啊，好几位听众说用钥匙也行。 嗯 行 吧， 那您试试这些方法，最后看哪个给它起开了。 都别忘了、 啊、 就是在用之前把它给弄干净 了，洗干净 了、哎、 拿酒精擦的 刷干净 了 啊。 我很好奇的是那个易拉罐里面是什么。 易拉罐里边啊 是饮料啊还是什么好喝的 粥啊也许是八宝肉 还是什么 是吧， 值当您这么费劲吗？ 哎，对，啊，有一位朋友回复了，就是说晚上睡不着，两点多钟就醒了那个问题， 他说我一同事也这样啊，夜里两三点钟醒了就睡不着了，很痛苦。后来呢，他就中午啊不睡午觉了，说如果在家里头干活感到实在困了呢，就在那个沙发上啊稍微靠靠歇一会儿，把这困劲儿呢给他顶过去，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老醒了。 嗯， 啊，这是一种方法之一吧。 对，有时候中午睡多了，确实晚上也 是 容易睡不着哈、啊，或者睡不好。但是我觉得他老伴儿的这个问题可能还没有那么简单啊。 好吧， 今天有好多听众问到这个医疗方面的问题啊，一下招来了好多医疗问题。但凡问治疗的，我们就不说了，因为治疗的事儿肯定是大夫说了算啊。 对， 缓解的可以请听众朋友们帮忙。 嗯， 比如说这位听众的问题啊，想问一下大家有什么方法能够缓解带状疱疹带来的疼痛？ 哎呀，那个太疼了。 你得过呀？ 我没有正式的得过。 什么叫正式的得过呀？ 就是明确的是这个得这带状疱疹，但我知道这个疼，它是一种，就是这就是神经的， 说不出来是吧？ 哎，对对，因为影响到你神经的那种疼， 嗯， 啊、特别疼。 好，他没有留电话啊，这位听众，如果您在听的话，我觉得最好还是方便留一个电话，这样的有经验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和您交流啊。 哎， 还有一位听众说，卖木耳的商家说。假一赔十， 嗯， 他说我得看看我们家木耳是不是假的。 他想问问， 是假的话，我找他赔去。 说真有假木耳吗？是吧？怎么鉴定？我听说过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这个无良商家吧，他还用那个地耳冒充木耳、 嗯、 啊。这地耳和木耳呢，就长相差不多，但是味道啊、营养啊，那就差好多，而且价格它也特别低。 这地耳吧，它好歹它也是种植物啊，它还是个耳。 啊、 最可气的是，它给你乱添东西、 哦， 那个是最可气的，你知道吧？ 假木耳， 你刺充好吧，比那个完全作假那个吧，你心理上好像还那么好一点啊。 我都不好， 都不好，肯定是都不好啊、 嗯。 就是你把这个稍微档次低点的当成档次好点的、 啊， 最起码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对人体的伤害。 是 但是你要乱添东西，加点什么化学的东西，那完全是对人体就是直接的伤害呀、啊。 那个就不行了。 对、 嗯， 怎么辨别假木耳？其实这个方法特别特别多。 对。这个怎么着？ 基本上都是望闻问切呗，用眼睛看，用手摸、 嗯， 然后品尝，用水泡。 哎， 嗯，方法还是挺多的啊。 听听大伙儿的。 通常啊，质量好的这个木耳呢，看上去那个朵啊大而且薄、 啊， 那个颜色呢是乌黑而且是光润的， 嗯、 不是傻黑啊，它有一种润泽的那种程度。 是吧？ 对。而掺假的木耳呢，你看它就是那个看上去就无精打采的，无精打采的，很淡。而且那个有那种细小的白霜能够看出来， 对，所以这个这是从表面上一眼看到的这种状况。 对，另外呢就是用手摸，质量好的木耳呢、 嗯、 用手摸的话呢，它又干燥而且分量轻。 哎， 通常造假的木耳呢，摸上去有那种潮湿的感觉，分量呢也比正常的好木耳呢要沉至少一倍以上。 哦， 还有呢，就是通过品尝嘛，品尝你一般能够尝出来啊。 嗯， 很多那个造假木耳呢，它不是加盐，就是给你加糖。 哦， 能尝出那个不一样的味道来。 就为了增加分量。 对，还有那种发涩的，发涩的就是添加了一些化学的东西啊。还有就是通过泡浸泡之后呢，好的木耳它那个吸水性是很强的，而且即便是吸收水分之后，它那个肉质依然是很坚韧的，就咱们常说的就是有嚼劲儿的那种、 嗯、 啊，有弹性，而且体积呢能够增长刷十倍以上。而假的呢，它没有那么好的吸水性、 嗯、 它那个吸完水之后呢长不大，个儿不大，大了一点点、 嗯、 所以很多方法都可以看出木耳是真是假。 没错，生活当中真的是这个好多的小叫什么小窍门儿， 嗯， 哎，这个 生活妙招嘛， 小技巧啊，小本领，您这个上街买东西，您得这个全副武装，不，倒不是全副武装，你得有好多的这个能力。 嗯， 是吧？这个你以为居家过个日子那么容易呢？ 对，一个是我们国家范围内就是监管的力度要增强啊。 嗯、 第二呢，就是我们自己呢要多掌握一些知识。 对。 然后呢，能够以不变应万变啊。好，刚才我们提到了那个菱角啊，还有听众说，菱角有根啊。 它 彩虹菱就是吧、 啊、就是 啊, 啊， 它人家说了，它不是长在泥里的，它是长在水里头的。 对啊， 所以那个歌唱、就是、 水塘里面的。 对，所以那个歌是这么唱的：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菱，彩虹菱， 就是划着小船一边走，就是呲儿从水里就捞出来，是这感觉吗？ 我没捞过， 应该是吧？反正我记着有这么一个歌 啊， 是吧？ 还会唱吗？ 后边忘了， 不是忘了，是害羞了。 那好像不是为了彩虹铃而唱的歌， 那是为了谈恋爱而唱的歌， 是吧？小哥哥小姐姐划着那个小船，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啊。 嗯， 好，我们马上来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啊。 好啊，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一个二手的衣柜，要俩门的。在哟，您怎么没写电话呀？这大意了、啊、 北四环内啊， 对对对，大意了。 如果这个听节目的话，把电话补上来。这儿有一位朋友求购一个二手的电扇，这是替朋友帮忙啊，替朋友求购的二手的电扇。具体的也没说多大的是吧？什么价格？反正电话联系吧。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3520730256，13520730256。 嗯。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40到60英寸的液晶电视，电话是15210065640，15210065640。 好，你那还有求购的吗？我这都是转让的信息了。刚才有朋友求购电风扇，我还真是一眼扫着了一个转让电风扇啊、哦。这儿还有一个求购的朋友，求购一个80新的品牌双肩背包，质量呢一定要好的那种啊，双肩背包，电话是18145475470，哎，18146547570，18146547570。 好， 嗯，对，转账。 高潮的地铁还不算拥挤，你那边飞机碰巧也落地，东京下雨，临时放映。 首歌曲呢，稍事休息一下啊，我们也整理了一下刚刚的一些信息啊。说到带状疱疹的疼痛缓解，我们有听众呢也给了自己的方法。 这个他说，用这个针灸放血和这个什么药物的治疗，叫荡药治疗啊，这个我也不太明白啊，说他这都可以缓解啊。 啊，这位听众呢也有自己的感受，他说缓解带状疱疹的疼痛呢，就是哪边身体疼就压着哪边，比如说你左边疼，你就冲着左侧躺着。 嚯！ 反过来呢，也是可以缓解一些疼痛的， 就是压迫法。 哎，就是暂时的缓解一下那个疼吧。 是，就也就只能是暂时 没辙当中的辙了啊。 是，甚至说特别严重的时候用点止疼的药啊什么的。 嗯。 但是这个就只能它是一个免疫系统的一个问题，只能是靠着你自身的这个免疫力来逐渐的 增强 来 对抗它。 对对对。 嗯。 刚才说的我还说找那个转让电扇的这个信息啊，不是有朋友求购电扇吗？这位转让的还是个空调扇啊，九成新啊，比较省电，而且还有制冷的效果。正常使用当中，原价是1088，现价是299，在海淀圆明园自取。找一位陈女士，电话是18910377435，18910377435。 嗯，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笔记本电脑。是戴尔凌越 14R 粉紫色的， 嚯， 瞧这色儿！ 哎呀，真是这个适合女同志用、啊， 很别致啊。八成新200，还送公文包一个啊。 嘿， 他在光明桥那一带，电话是67048269，67048269。 好，这位朋友有古筝想要转让啊，古筝原价3000多，挺贵的，现在800块钱的价格转让，电话是18810621638，18810621638。 嗯，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全新的愉悦牌水银柱的血压计， 嚯， 打算90出手，他在石佛营那片，13520556731，13520556731。 这位朋友呢有欧式的餐桌椅，就是欧洲的欧式餐桌椅，一个桌子400椅子。原价2500，现价500块钱转让，就是1/5的价钱啊。电话是13522646319，13522646319。 这位要搬家，想转让衣柜、床啊、电脑桌什么的， 一系列啊， 一些家具啊。魏先生，电话是15810181386，15810181386。 好，这位朋友呢要转让的是一个百瑞康牌的 EW1200型电动轮椅，市场价6000多，这个转让价呢面议。不巧的是就是发票弄丢了啊，然后呢东西在朝阳区西大望南路，您得自己来取。打电话找一位张女士，号码是13911221880，13911221880。 嗯，还有我们要解疑打惑，这个 解疑打惑 一下， 解惑答疑 啊。刚才有听众不是说这个缓解带状疱疹疼痛吗？你说了一荡药啊，你这一念人自个儿也知道发错了，说这不叫荡药、 那是啥？ 我发错了，是汤药。 汤药， 我看着也别扭。 汤上加一草字头， 是通过就中医的方式吧，来缓解带状疱疹的疼痛啊。 是吃的汤药啊， 针灸和汤药啊。 哎，对对对。 还有听众呢，也说到了易拉罐的问题啊，他说有一个小技巧，就是易拉罐不能直接往上拉。把拉环呢、稍微翘起来之后呢，向相反的方向往下压一下， 先拧巴它一下，然后再往起拉 小裂缝之后呢再往上拉，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很轻松的拉开了。还有听众说，我看过一小视频，拿一张纸就能把这搞定，把那纸也不知道怎么叠成一块然后捅不就开了。我还没学会啊，说等我学会了一定跟你们分享， 好吧。 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线上和线下的互帮互助，稍后是专题节目和记忆的唱片，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相约在这里，继续呢来帮助大家，那就明天见、 明天见。